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3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秋意轻轻叹了口气。边南这小子还真是一点都不会撒谎，一撒谎跟平时说话风格都不一样了，一本正经跟傻子似的，看来真不是只跑出来一夜呀。秋意抛了抛手机，这会儿了，学校宿舍是住不了了，不知道是租了房还是大手笔的住酒店去了。不知道边南打算憋多久才会把这事儿告诉自己。边南心情不错，三婶儿可以有地儿待，让人心情愉快。下班的时候，他背着大包愉快地打了个车，直奔杨旭家查看情况。到了小区，看看环境还不错。杨旭家的那栋楼在小区靠里边，不挨着街，估计挺安静。从电梯里一出来，他就看到了门牌号，就是这儿了。他左右看了看，有四户，别人家都已经贴好了春联福字，看上去很热闹。杨旭家光看门的档次就知道装修的应该不错。边南拿出钥匙打开了门，门里扑面而来的灰尘味让他忍不住啧了一声，在墙上摸了半天，把灯给打开了。灯一亮，他就愣在了门口。杨旭这套房子很不错，居然是套复式。但是边南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家政的人不接收拾屋子的活了，这根本就是从来没住过人的样子，就是做完了最基本的装修之后就扔这儿了。屋子里堆的全是各种箱子和没有找到地方安放的桌椅，还有扔得一地的食品包装袋和莫名其妙的纸。 我靠！ 边南愣了半天之后发出了一声感叹，拿出手机翻出了早上出门时记下的杨旭的电话。那边一接了电话，他就吼了一声： 叔，您这不是要找家政，您这得找搬家公司吧。 二楼卧室不用收拾，你先住那屋吧，不收拾屋子也行，一月8000房租。 你之前不是说6000吗？ 你听错了，是8000。这么大套房还是新装，暖气水电都还不用你管，你要觉得贵了就收拾屋子。 我要明天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房租得改10000啊？ 聪明啊，好好思考吧，流浪汉。 我，哎！ 边南无奈地把背包扔到了地上，立马腾起一股白色的灰。作为一个流浪汉，作为一个合格的自强自立的流浪汉，边南楼上楼下的转了两圈之后，做了一个工作量评估，他决定收拾屋子。二楼主卧装修的不错，除了需要擦擦灰，没有什么需要弄的。别的屋子他也都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家具。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那些没拆开的箱子都搬进一个屋里码好，再把客厅里的家具找地儿摆上，然后就是擦擦洗洗扫地拖地了。 想想也没多难嘛。 虽然从小到大只在学校大扫除的时候擦过桌子，但边南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他去厨房翻了翻，找到几块新的抹布，拿了去把卧室给擦了几遍。桌上有盏挺后现代的装逼台灯，边南把灯往边上移开了点，把小泥人和小猪拿出来放在了桌子中间。放好之后，他打开卧室的柜子看了看，让他开心的是被子什么的都用真空袋装着，没有落灰，里面还挂着几套运动服，看样子应该是杨旭的，不过还真没见过杨旭穿运动服。他把自己的衣服挂在了旁边的柜子里，再把床给铺好了，往上一躺，感觉还挺舒服的，如果不打开卧室门的话。收拾好卧室用了一个多小时，边南洗了个澡，在一楼的卫生间里找到了洗衣机，试了试， 居然能用。 真神奇。 他本来想先冲冲洗衣机里的灰，但想想反正也是脏衣服，于是也没冲，直接把换下来的衣服扔进去洗了。没有洗衣粉，边南四下找了找，在厨房里找到了替代品。不过他没想到第一次自己洗衣服用的会是洗洁精。 今天就这样吧，起码是可以睡觉了。 边南翻出钱包，准备去小区里的面馆吃点东西，正要出门，秋意的电话打了过来。 你现在休息啊？ 啊，刚吃完饭，休息一会儿。你干嘛呢？ 刚收拾完屋子。 收拾？ 是，收拾收拾。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？就收拾一下自己屋子。 你家不是有保姆收拾吗？ 我屋不想让保姆弄，你给我送的礼物都在屋里呢，不想让人碰。 不说礼物我还忘了，我的情书呢？ 过两天就给你写。哎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追着要情书的？ 到时候我要拿个镜框放进来。哎，字数给我写够了啊，少一罚百。 够够够，肯定够。 那你歇着吧，明天别睡太晚啊，我抽根烟得忙去了。 来亲一个。 秋意大概是用手捂着听筒了，亲的这下声音特别大。边南笑了好一会儿才把电话给挂了。 哎，秋意应该是没怀疑了。 边南吹了声口哨，拿着钱包和钥匙出了门。面馆的牛肉面味道还不错，因为正要关门了，就把剩下的肉都放了。边南吃得很爽，不过看到面馆老板和老婆孩子一块坐在旁边看电视的情形，他又有点郁闷。虽说对于他来说，家并没有什么让人特别留恋的地方，但这么跑了出来，心里还是有些不是味儿。毕竟现在身后是真的空了，连老爸都没在他身后了，现在只有秋意。不过也没什么，三婶还能跟秋意一块儿过呢，挺好的。睡觉前，边南把手机调了闹钟，他怕自己又睡过头了，秋意要来一句上你家门口接你去吧，他就得露馅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顿下来了，心里的事儿慢慢开始冒头。他这一夜没睡得太踏实，闹钟还没响他就醒了，给秋意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自己一会儿过去，然后飞快地洗漱完，穿过客厅里的八卦箱子阵出了门。按老习惯，在秋意家胡同口买了一堆早点，边南拎着几个袋子刚进了胡同，就听到了秋燕的喊声： 大胡子。 哎，二宝，宝贝儿，小可爱。哎呦，啊！ 我还好没吃早点，要不然得让你撞出来。 我也一块去买年货，哥哥说让我自己挑想吃的东西。哎， 你还吃啊？我怎么感觉几天没见，你重了这么多啊？ 我胖了，还长个了，我现在是班上第二高的了。 胖了你还美成这样呢？你再胖点没姑娘喜欢了。 不怕，我觉得我胖了也挺好看的。 你是自信随谁啊？ 秋意已经起床了，边南推门进屋的时候，他正跟秋爸爸坐在客厅里说话。一看到边南进来，秋爸爸就笑了。 哎，我就说不用去买早点了。 说，你是不是爱吃胡同口那家的虾饺？刚我一看还有最后两屉，立马就抢了。我后面的大姐瞪了我好几眼，我都没敢回头看她。 哟，挺好的。哎呀，这星期想吃都没抢着，昨天明明还有一屉，秋意硬是让给别人了。你俩这一会儿是去哪儿买东西啊？ 就广场那边的那个年货集市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到中午就收了。吃完了过去正好，这会儿东西还便宜。 你列的那个单子里有没有送邻居的东西？ 有，我都想着呢。 不是说我们饭店之前做的那种盒装的点心好吃吗？这两天又做了，我要了一堆，到时候一块分给他们。 你叔那边你什么时候去？要不要拿点？ 哎，我看时间吧。你别操心了，我有数。二宝，你是吃还是赚？选一样。 吃。 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你们去的时候，衣服就别瞎买了。去年二宝给我挑了个大红袄，我穿着连院里都不好意思去了。 偏南一听就乐了，笑了半天。他一直没说话，就这么听着邱爸爸和邱毅有一句没一句的对话。这些对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就这么边吃边听着，却让他有种很舒坦的感觉，听一天也不会烦的感觉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气温虽然还是很低，不过阳光很明媚，风也不大。出门前，秋燕因为兴奋过度在屋里跑圈，跑出了一身汗，被秋毅罚站了20分钟。等到身上汗都退了，才裹了厚厚的羽绒服出了门。秋爸爸在屋里追了一句： 哎，可别再给我买那个大红棉衣了啊。 好的，那买大花棉衣。 二宝这是什么品味啊？ 看到秋燕已经冲出院子，边南迅速地站到院门边上，冲秋毅招了招手： 快，亲爱的，过来让我亲一口。赶紧的，门挡着看不见。 这样行吗？ 行。哎，太行了。 俩人走到胡同口的时候，秋燕正蹲在路边跟个小男孩俩一块儿盯着地面。边南凑过去也蹲下了。 干嘛呢？ 看大胡子，你说这尿什么时候能变成冰啊？ 怎么也得半个。这什么 尿？ 我靠，你俩有病啊，蹲着盯着一泡尿 半个小时。你看着点啊，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。好。 边南走出老远了才把秋燕放到了地上，拉过她的手，捏着她手套问： 你真是不讲究，有没有弄脏手啊？ 你缺心眼吧，知道是尿谁还敢去碰啊，那是尿啊。 我靠。哎，知道是尿你还蹲跟前瞅半天研究呢，你还说我缺心眼？ 我有说。 别学你哥说话。 嘿嘿。 边南拉着他的手往车站走，秋毅根本没管他俩，只是边走边看着手里的单子。边南用胳膊撞了他一下： 哎，你弟玩尿呢，你看见没？ 弄脏了没？ 没。 那你管他呢？ 当我没说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